一。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先啊！ 每日去晴天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咁薛美珍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 晚上十点搭四，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两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我是真男人节目里面播的歌很多都是摇滚风格的。摇滚本来就是对霸权的反抗，对不公义的批判，对功利主义掩盖人道主义的控诉。 深夜一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真男人。 先生，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好似登记咗，又好似未喎。 哦，咁你登入去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询咪得咯？ 又系喎。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翻嚟我哋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啦，一个礼拜之后，今日咧我哋嗰、那个题目咧，其实系有啲困难嘅，唔容易噶吓。如果我自己绝对我完全系讲唔到嘅，咁当然啦，我对面有我嘅拍档黄宗显医生，咁样我哋一齐今晚讲咧治理精神障碍新发展，我系邓达志。咁啊，点解我叫治理精神障碍呢？因为我唔知而家最啱嘅 turn 系应该点样讲啦。以前讲精神病，咁啊而家啲人话已经唔会用精神病呢个 term 噶啦。咁啊，即系再早之前嘅人话发神经，咁啊，即系呢个更加唔可以讲嘅，即系喺 official 嘅地方。咁其实应该而家系最正确嘅讲法，系对即系精神方面嘅病症咧，系应该点样讲咧？其实系。 其实即系系啦，大家好啊。咁我哋即系我哋都系会讲精神病嘅。不过有时我自己都中意用一个名称叫做精神障碍。 嗯， 系啦。咁因为精神病， 所以我啱嘅。 你啱嘅，你啱。 系啊，我系估计嘅啫，其实系。 因为精神病咧，我哋好多时咧就听到呢个名咧，就系即系会谂到一啲比较重性啲嘅精神病，即系例如系嗰啲即系会有机会有啲脱离现实嘅一啲症状嗰啲啦，譬如幻觉啊、妄想啊嗰啲。咁我哋即系讲精神病，我哋好多时会谂起嗰啲嘅，即系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啊，例如系啲精神分裂症啊、妄想症。咁我哋叫呢啲系一啲重性啲嘅精神病。咁另一类别咧就比较轻微啲噶啦，就是、我哋成日讲一啲叫做都市病啦，或者一啲常见嘅 嘅精神障碍，例如系抑郁啊、抑郁症啊、焦虑症 啊、情绪算唔算啊？ 系情绪嗰啲，系情绪， 即系精神病嘅一种。 系嗰啲我哋就通常叫嗰啲叫做即系常见嘅一啲精神障碍，即系我哋英文叫 common mental disorder。 OK， 咁我哋即系主要会将精神障碍分为两个类别，一类就系比较即系轻微啲，另一类比较严重啲。咁所以我哋有时用讲呢个名字精神病咯，我哋好多时会谂起啲严重啲嗰啲。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咧，我都中意用精神障碍嘅，因为听起嚟好似就冇咁即系即系比较即系比较舒服啲嘅，听个名系啊。咁所以但系我谂每一个人佢个讲法都即系你唔可以话讲精神病系唔啱嘅。咁事实上即系所有呢啲都系属于精神病嚟嘅。 系。咁咧就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其实精神病嘅咧嘅嗰个就是、治理精神病嗰个发展咧，其实有即系严格嚟讲咧，其实有几多年咧？ 即系 当然啦，即系从人类有呢个病出现就有即系治理嘅方法啦。但我觉得即系稍微系有科学根据啲嘅医治嘅方法咧，但系有几多年历史度啊？ 其实好耐噶啦，即系我谂有，即系自从即系大家知道发现到有啲人有啲唔正常嘅行为啊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即系已经开始会有唔同嘅即系治疗嘅方法噶啦。咁但系你话真正即系以前好耐以前啦，咁未有一啲药物嘅时候啦，咁其实好多时即系未必有一啲好即系即系好似而家咁有啲有效嘅方法治疗嘅时候咧，好多时有精神障碍或者有一啲古怪行为嘅人咧，佢哋嘅做法咧，以前嘅做法就系困住佢咯，吓、即系可以系困住喺屋企啦，或者困住喺一啲精神病院啊咁样。咁真正第一只精神科药物即系出现嘅时间咧，就系1950。年嘅時間係啦， 即係都好近嘅啫，離開而家 係啊，其實唔係好耐嘅啫，1950年，雖然我都未出世，係咁，但係就唔係話好耐歷史。咁1950年就有第一隻嘅抗精神病藥嘅出現啦。咁嗰隻藥就叫做Lagetil 係啦。咁呢隻藥咧，其實係即係而家我哋都有用嘅，不過而家我哋比較少啲用嘅嚇，因為佢屬於一啲。第一代或者一啲我哋叫传统嘅抗精神病嘅药物，咁系爱嚟治疗一啲幻觉啊、妄想嗰啲。咁而第一隻嘅情绪病嘅药物咧，都系即系50年代嘅时候咧出现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佢哋而家咧都唔系话好长嘅时间咯，系啊。咁以前未有药嘅时候咧，咁其实即系有病嘅人咧就唯有就系、是、即系困埋喺屋企咯，咁或者系即系观察佢有冇一啲进步啊等等啦。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嘅，一个咧就系、是、柴可夫斯基啦，即系俄国嘅，即系好重要，好可能系俄国嘅音乐历史入边最重要嘅一个 composer 啦。咁佢都系去佢个生命嘅后期咧，其实系精神病嘅。咁咧即系晕咗喺精神病院嘅。即系嗰个年代，其实系上世纪初咧，应该嗰个时候，应该上世纪初嘅年代，或者再上个世纪尾嘅时候，系佢个治疗系点嘅咧？ 如果 即系完全系困住佢 嘅 啫。 系啊，其实都系困住佢嘅啫。即系以前喺药物治疗之前咧，好多时都系用呢个方法嘅。 系， 即系困住佢。咁但系咧，即系有时我哋都见到咧，有啲人咧困住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又可能会慢慢又会有啲进步嘅、哦。 系 啊，咁呢个可能系嗰个病嗰、那个自然嘅发展咯。即系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佢又会好少少咁样。咁、但系咧亦都有啲情况咧，就系、是、可能佢好完一排。佢係會差翻嘅，係啦，咁所以困住佢，等佢自然好或者即係自然痊癒咧，依、這個亦都唔係一個即係一個係好好嘅方法。咁但係咧，以前咧藥物治療我頭先講過啦，1950年就有第一隻嘅抗精神病藥嘅出現啦，嗱 Gatil 啦。咁另外1951年咧就有第一隻嘅。抗抑鬱藥嘅出現，嗰隻藥叫 imipramine， 係啦，一啲舊式嘅三環類抗抑鬱藥物嚟嘅，即係而家我 哋亦都好少用嘅，因为而家我哋有好多机会用一啲新，即系新发展，即系一啲一啲新一代药物啦，例如系血清素嗰啲啦。咁但系之前咧，其实咧仲有一个治疗咧，都系好耐嘅，就系咧一个叫做ECT。咁 ECT 咧，其实咧就如果我哋即系有中个中文译名咧，就系一个叫做脑电击治疗，或者叫电痉挛嘅疗法。 即系佢哋用即系电咯，就 系啦，用电嘅，用电嘅。咁呢个治疗其实喺1930年代咧，即系我记得系1938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出现嘅。 喺边个地方？德国定 应该咧系，如果我记得应该系意大利。系啦，應該係意大利出現嘅。咁其實當時咧，這個治療出現嘅時候啦，咁其實都會嘗試用喺啲唔同類別嘅一啲即係精神嘅障礙啦，無論佢係無論佢係一啲情緒啊，或者係啲重性嘅精神病啊，都會有用到。咁我記得咧，以前咧，即係我做精神科訓練嘅時候咧，都聽過啲前輩嘅即係精神科醫生講過咧，以前。在香港的精神病院 当年是未有什么药物的时候，其实很多病人都是会做这些脑电击的治疗的。他们就即无论是什么病都好，因为当时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嘛，即除了是跟他们聊聊天啊，做下辅导之外，可能就是用这些方法。但是即今天呢，其实这些治疗已经是很少用的了，因为即已经有很多药物啦，50年代之后很多不同的药物。其实很多时候药物已经可以处理到，就不需要即每个病人都要经历这些即脑电击的即治疗。即我们简称叫 ECT 啦，全名呢就叫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 系啦。咁不过而家我哋都有用嘅，即都有用，但係嗰个用嗰、那个即 创伤会唔会好大嘅后遗症？ 其实又唔系，即係点解嗰阵时会用呢啲治疗呢？因为佢哋就发现到呢，原来呢个治疗呢可以帮到里面某一啲嘅病人嘅。即系佢哋咧系会会有好转嘅，会有进步嘅一啲症状。 即系呢个咁大嘅，即系一个冲击佢咧，佢反而系会回归翻，即系稍微正常。 系会正常嘅。咁但系你话咁多年，即系呢个治好多年历史啦。但系究竟背后佢点样去即系运作嘅咧？即系点样去即系帮助啲症状有好转咧？其实真正背后嗰、那个即系嗰、那个。mechanism 嗰個機制咧，其實係冇乜人知嘅，即係有一啲人就會覺得， 即係咁多年之後都冇都揾唔到。 其實唔知嘅，其實唔知點解嘅，係啦，即係可能有啲人會理解為，即係可能嗰、那個當我哋有精神病啊、情緒病嘅時候咧，我哋個腦咧嗰啲分泌物咧就喺一個好唔平衡嘅狀態，一個好即係好擾亂嘅狀態。咁有一啲即係我哋一啲醫生啊，或者一啲學者啊，佢哋都會認為可能用呢啲ECT 啲方法咧，就好似重新 reset 嗰個腦咁樣，重新將嗰個腦嘅唔正常嘅狀態咧，重新去糾正翻嚇。咁所以就令到即係嗰啲經過呢個接受呢個治療嘅人咧，佢會慢慢啲症狀會有好轉咯。但你話真正究竟佢點樣好，點解會好呢？其實真係冇人知喎，科學上係啊。咁但係我哋見到佢有好轉，咁亦都其實即係好多地方都係會用呢個治療，亦都係一個比藥物更加即係歷史更加長嘅一個治療。 係嗱，我想問翻你啦嚇，頭先我哋一路講緊就係西方噶啦，我哋中國人過去點樣治療精神方面嘅問題嘅咧？係。 其實以我所知咧，其實以前未有藥物嘅時候啦，咁都係咧即係一啲唔係太嚴重嘅咧，其實佢哋可能唔出街啦，係嘛？即係佢哋都唔會去接觸其他人啦，即係有啲可能係會有啲社交退縮啊，困咗自己屋企啊，咁跟住喺屋企休養休息，咁可能一休息就休息段好長嘅時間，咁而一啲嚴重嘅咧，就有機會會。 去到醫院啦、啊、可能一住醫院住一段較長嘅時間啦、嗯。 但嗰個年代即係未必一定有醫院嘅，添啊，精神病院都未有成立。 其實以我所知，醫院即係精神病院應該都係有段好長嘅歷史 喺中國，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就 但嗰啲係西方嘅啫，個意思係咪咧？ 都唔係嘅，其實即係中國都係有一啲比較長內歷史嘅精神病院嘅，咁或者、嗯、即係未有精神病院嘅時候，可能就係、是、即係醫院咯，係啦，喺、嗯、醫院。咁、 即係因為我自己咧諗翻咧，即係我喺我細個時，即係鄉村嘅土荒啦，即係當然佢哋真係好唔科學噶啦，嗰、那個方法係。咁遇到即係有啲即係嘅精神錯亂嘅時候啲人咧，佢哋點咧？佢哋劏只狗用狗血淋佢。 嗯， 吓，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啊？呢个方法， 我冇， 但系我系真系我亲眼见过嘅，点解系啊？即系喺我细佬哥嘅时候， 系，即系佢哋一啲传统嘅人就会觉得啊，用啲狗血淋佢就即系有啲帮助啦，系嘛？ 因为佢哋即系其实佢哋相信咧，呢个系撞邪， 嗯， 啊系撞邪咧，咁系即系狗血，即系用新鲜嘅狗血去淋佢咧，系将只驱魔啊。驅鬼啊！即係佢哋好多時佢哋會將即係精神嘅問題歸納去咧係一種撞邪嘅，其實係 咁其實都唔出奇嘅，即係因為精神即係精神病呢樣嘢，我諗以前唔係太多人理解嘅時候咧，個個都會覺得呢樣嘢係即係無法子解釋啦。 喺聖經裏出現都係咁樣嘅，都係 係啦係啦，咁可能就會用呢啲方法咯，去幫佢哋咯。咁所以都唔出奇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諗咯。咁可能用一啲民間嘅智慧啊，用佢哋嘅方法啊，去處理呢啲咁嘅情況。咁、我都見過，其實唔好話以前啦，其實而家。呢、這個年代咧，都會有啲人咧，都仍然覺得佢哋係撞邪嘅、 嗯， 即係都會，即係我記得以前喺醫院工作嘅時候啦，咁有啲病人咧，嘅屋企人探病嘅時候咧，都會即係帶一啲。即係佢哋一啲民間佢哋所諗嘅嘢，即係話覺得佢撞邪、哦，可能就唔知去邊度揾咗個師傅啊，揾啲符水啊咁嚟俾佢飲嘅。即係有啲即係佢哋可能即係雖然話送咗去醫院啫，但係佢哋都未必好絕對相信。 家人焦慮嘅，佢焦慮即係諗盡辦法去幫佢咯，因為。我自己細個即係好細個啦，喺鄉村度大啦，咁咧就即係見到佢哋就係用狗血淋啦，淋佢啦。咁、其次咧，即係我即係聽媽媽佢哋喺即係同大人之間 conversation 咧，就講咧就用係電啦，去電佢咁樣啦嚇、一樣啦。咁另外咧就因為係我屋企嗰個位置嘅原因啦，即係我係。屋企喺屯門同埋喺元朗之間啊，咁、以前嘅屯門唔係叫屯門嘅，以前嘅屯門叫青山。青山、即係佢個墟市嘅新墟嘅 ，OK， 所以咧個醫院嘅青山醫院，咁、你明白啦，咁所以咧即係即係經常係會即係遠遠望到啊，即係有啲車經過啊，知道青山醫院係點啊，咁即係成日都覺得係好 curious 入邊係點嘅咧，即係佢哋點樣去治理呢啲精神障礙嘅病人咧咁咯嚇。 咁其实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话，即系国内有冇一啲精神病院啦？咁即系第一间精神病院，我自己最有即系最记得嘅咧，就是、一间叫芳村咯， 系 芳村，咁就喺广州， 系啦， 芳村嘅。 广州嗰度以前 精神病院， 佢好多系种植花嘅地方嚟嘅。芳村系广州。外圍嘅一個地方好大，就以前係種花嘅。 咁佢其實依間精神病院咧，個歷史都係超過一百年。 即係民國嘅民初嘅時候。 好耐好耐。咁就最初其實咧，就即係都係講緊係1898年創院嘅，係啦。咁一路就到今日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屬於即係中國同埋亞洲第一間嘅精神病嘅專科醫院。 喺廣州係教會辦嘅咧，定係政府辦？ 最初其實咧就係由一個美國人嚇、啊，即係喺我諗佢都係有一啲教會嘅背景，一啲基督教背景嘅。咁喺佢即係嘅安排之下咧，就去設立咗一間咁嘅醫院咁樣。 所以喺廣州咧，即係傳統嘅古老廣州人嘅口中咧，講到芳村咧，等同香港人講青山。 是啊是啊，即是他那個歷史都是挺久的。咁最初呢其實那間醫院叫做叫做胃外伊甸園。系啦，咁好早嘅时候， 我用到伊甸园呢个字，你知道就系基督教背景啦，系啊。 其实佢嗰个癫就系嗰个癫疯嘅癫，系啊，即系唔系嗰个 哦伊甸 系 伊甸园，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嗰个即系 咁巧合 嘅嗰个，系啊， 巧合 嘅嗰个系啊。咁但后屘其实佢就已经改咗名咧，到五十年代，即系1950年度咧，佢已经改咗名叫广州市精神病院噶啦。 嗯，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见到咧喺国内嚟讲咧，其实都系好早咧已经有精神病院。 因为广州都系其中一个最早接触西方人啦、西方文化嘅地方。 嗯， 咁样所以点解第一间咪喺广州出现咧，都系咁嘅原因咯。其实 系啊，咁但系当时即系当然啦，当年即系都系未有啲药物嗰啲啦，即系。 但佢早定系高阶早咧？ 高应该咧系即系我谂应该系。國內那間是會比較早一點，即是以我所知是的，是的，高階那間病院呢其實都應該是都挺早，應該都是一百多年應該是，即是的，應該都是早的， 近1900年， 是啦是啦，应该是如果我哋翻查翻啲资料咧，其实佢就系1892年、 哦、 高阶嗰间，系啦系啦，即系而家一个喺西营盘，系啦，而家即系如果大家唔知道高阶精神病院，以前嘅高阶精神病院喺边咧，就系而家嘅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 系啦，佢喺一个旧嘅 building， 旧 building 保持。而家旁邊起咗間新嘅 building 喺旁邊，都相當之靚。其實嗰個區而家係好 hip 嘅，其實係真係好流行，係啊。好，我哋就歌先下 Willie， 咁翻嚟之後咧，我哋再傾呢個自理精神障礙新發展嘅題目。咁樣呢個歌就係 Eason 嘅《Shall We Talk》。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等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

鹽同錢都可以話係 partner 嚟嘅，鹽可以生財，例如喜馬拉雅山嘅玫瑰鹽或者粉紅岩鹽就相對買得好價錢啦，比一般食鹽貴大約十幾二十倍。不過大家知唔知道玫瑰鹽或者粉紅鹽大部分都唔係嚟自喜馬拉雅山嘅，其實係產自距離喜馬拉雅山大約300公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個山嶺底下邊有二億幾年歷史嘅鹽層。嗰度有一個黑烏拉鹽礦，是全球第二大鹽礦嚟嘅。玫瑰岩鹽都是特產，只不過咧，你叫佢做喜馬拉雅山，就令人以為佢嚟自高山聖嶺上面，就有啲誤導咯。商家又會話，喜馬拉雅山岩鹽食起嚟健康啲，能夠有效避免水腫、降低高血壓之類。不過據營養專家話，儘管呢一種鹽據稱含有超過80種礦物質，但係屬於極微量。如果要補充所需要營養，要食好多鹽先至起到作用。換句話講，喜馬拉雅岩鹽唔見得係健康啲。不過如果想減少攝取餐桌鹽裏面嘅添加劑，就可以揀比較少加工嘅岩鹽。由古至今，鹽可以話係等於錢財。當年羅馬帝國發薪津俾士兵，部分係發鹽噶。佢哋攞啲鹽就可以去買嘢，即係鹽當錢使。士兵每個月嘅薪津叫做 salarium， sal 係拉丁文鹽嘅意思。咁日後喺英文裏面 salarium 就變成我哋今日都依靠嘅 salary 薪酬啦。藍地球，鳳少玲撰稿。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入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话题咧就系治理精神障碍新发展。咁有我邓达志同埋我对面咧老拍档黄宗显医生。好啦，威廉，我哋继续讲我哋 好啊 嘅话题啦，要进入咧呢个即系主题，即系要系治理嘅新发展嘅方法啦，要吓。 嗯好啊，其实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头先我都讲过咧，五零年代我哋先至开始有啲药物啦。咁其实药物嘅发展咧，亦都即系随住时间咧，亦都即系越嚟越进步啊，亦都越嚟越多啊。我记得我即系入行嘅时候啦，咁当时咧其实都系已经系进入咗一个即系旧式同埋一啲新一代药物，即系一个即系共同存在一个时间其实，但系当时我记得我啱出嚟做嘢就系、是、即系2000年打后啦，咁我哋嗰阵时开始即系工作嘅时候咧，开始接触精神病患者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机会咧系去即系用好多唔同嘅药物治疗啦。咁以前咧，譬如系情绪病嗰啲，我哋嗰阵时都有好多一啲旧式嗰啲三环类嘅抗抑郁药嘅。咁精神病即係嚴重或者重性精神病嗰類咧，就我哋會有啲傳統或者係第一代嘅抗精神病嘅藥物啦。咁但係其實我做嘢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有啲新一代藥物啦。不過嗰啲藥物咧係比較即係當年就啲價格都係比較貴啲，因為新啊嘛。咁譬如治療情緒病，我哋當年已經開始用一啲血清素嘅藥物啦，即係我諗而家好多大眾市民都即係都聽過咩血清素。 未，我未聽過。 有冇聽過？血清素係即係一啲腦部嘅一啲即係傳遞物質嚟嘅。咁佢同情緒同抑鬱啊、焦慮好有關係嘅。咁如果佢即係嗰個水平係不足嘅時候咧，咁係會有機會個人會好唔開心啊，同埋會好緊張，會好多焦慮。咁呢個係其中即係腦裏面嘅一種 化學物質啦。咁當年其實已經有一啲新一代呢啲血清素嘅藥物㗎啦。咁另外咧、就 其實嗰、那個即係呢個係自己個大腦放射出嚟嘅一種物質。 係其實自己我哋每一個人大腦裏面都有呢啲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有一啲人可能因為個即係嗰個一啲壓力啊，或者本身可能佢身體傾向下，可能有啲遺傳嘅傾向，令到佢嗰、那個呢啲物質嗰個平衡咧係被打亂。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咧係會出現一啲即係情緒嘅症狀咯，咁樣。咁當年其實有啲藥物叫新一代藥物啦，一啲血清素有關嘅藥物啦，已經可以即係幫助調整，即係我哋簡稱我哋叫 SSRI 叫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係啦，好長嘅個名，中文名好長。咁亦都抗精神病藥嗰度嗰個即係範圍咧，去醫治一啲精神分裂症嗰啲，都有一啲新一代藥物，就係、是、一啲第二代藥物啦，第二代或者一啲即係新一代藥物啦，我哋叫做即係 second generation 嘅藥係啦。咁咁新一代藥物同舊一代藥物，無論喺情緒病或者係治療一啲重性即係或者精神分裂症嗰類病嚟講咧，咁新一代藥物咧當然。然佢嗰個即係好多，即係都我哋都睇到咧，嗰、那個副作用上面咧係比較即係好啲嘅，即係會比較少啲嘅。咁但係都唔代表佢係冇副作用嘅，即係佢嗰啲副作用嗰、那個情況咧係有啲唔同嘅，同即係舊一代啲藥。咁隨住時間啦，咁我哋一路用呢啲藥咧，就慢慢即係成為一個慣性啦。咁亦都即係近年都會有啲間唔時都會有啲藥物出現嘅，係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記得我工作嘅時候啦，咁其實就係一啲舊式藥物同埋新式藥物即係共同，好似一個交替期咁樣咯。咁今天咧，我哋如果再接觸到一啲依啲精神病或者係情緒病嘅病人咧，其實我哋真係比較少啲咧去用一啲舊式嘅藥物嘅。咁但係當然啦，舊式嘅藥物咧都喺個市場上咧仍然有佢嘅角色嘅，因為即係舊式嘅藥物可能佢某一啲方面係個作用比較強啲，咁所以咧我哋有時都會仍然用一啲舊式藥物。譬如我舉個例子啦，譬如話有啲舊式嘅藥物咧係會食咗會比較眼瞓嘅。咁有好多有精神障碍人都係会有失眠㗎嘛。咁有时我哋可能呢就用一啲舊式藥物呢去帮助佢处理可能佢成个病里面其中一个睡眠障碍嗰部分啦。 点解呢？点解佢哋会失眠呢？ 点解呀？好多原因嘅，其实即係呢个係可以係个病本身嘅一个部分啦。即係佢哋会係即係其中即係佢哋当佢哋有情绪，譬如有情绪病嘅时候啦，咁佢嗰个睡眠嗰个结构啊，係都会有机会会被打乱嘅。咁呢啲都同个脑嘅分泌物係有啲关系嘅。咁亦都有啲情况呢，就係可能佢哋因为有呢啲病啦，佢哋都会有好多焦虑啊，好紧张啊个人。咁一啲紧张焦虑嘅人咧，亦都可能会成日担心啊，亦都会令到个瞓觉可能唔系几好。咁亦都有啲情况就系、是、可能佢日头即系佢可能接受紧治疗啦，吓有啲精神啊情绪病，咁嗰啲治疗可能都令到佢哋好攰，日头好攰。佢哋會日頭會瞓好覺，咁自然夜晚你叫佢瞓嘅時候，佢都係 瞓 唔到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唔同嘅一啲情況啦，嚇會令到嗰、那個即係係啦，成個即係即係睡眠嗰方面可能會受影響。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雖然話我哋都係用緊啲新一代藥物啦，咁但係都有即係我哋仍然都會用一啲舊式嘅藥物嘅。咁我哋即係今日讲其实新发展啦，即係新发展，我觉得呢个题目好难讲，因为其实而家你话系咪真係有好多即係喺精神科嘅范畴里面好多新嘢呢，咁其实又唔系好多新嘢。咁如果你讲藥物呢，咁可以即係介绍下即係一啲真系一啲新一代藥物。咁呢新一代藥物呢就係、是、譬如我即係可以介绍两样啦。第一样呢其实係一个叫做一个鼻吸嘅一个藥物嚟嘅。咁嗰个藥物呢我哋呢就叫做艾氯胺酮。 系啦，咁英文咧就叫 ascartamine。艾氯胺酮，咁氯胺酮可能大家都听过系咩嚟噶？氯胺酮系 ketamine 啦，吓，即系 K 仔啦 ，K 仔好多人都听过啦，即系毒品啦 ，K 仔系嘛？咁即系曾经 佢毒品同精神病嗰个治疗有咩关系咧？ 啊，好有关系，真系好有关系，系啊，即系呢个又好特别嘅。即系其实你话香港咧，以往即系有一啲，即系我哋见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咧，都有好多人会即系所谓去。用一啲 K 仔去濫用一啲 K 仔，咁我哋即係成日話佢哋係索 K 啦，係嘛？因為佢哋係用鼻吸嘅，咁佢哋即係一啲人佢會即係去濫用 K 仔啦。咁但係呢個現象其實即係 effect 係咩咧？佢其實 佢用有啲人用咗 K 仔之後就會有啲即係精神嘅症狀啦。咁佢哋會其中有一部分咧就會可能有啲叫解離解離可能佢會好似有啲輕飄飄啊，有啲靈魂出竅啊，嗰啲咁嘅感覺。 但如果放喺病醫病嗰度咧，咁點又點解佢有用？ 其實 K 仔咧本身咧係一啲麻醉藥嚟嘅，係一啲麻醉藥嚟。咁而咧，我哋咧就喺醫學上咧，我哋都發現咧，原來 K 仔咧係即係有機會咧係會影響到個情緒嘅。啊，即係有機會係對個情緒，特別係對一啲有抑鬱症嘅人咧，其實都原來會有啲用嘅喎、啊。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知道其實 K 仔都有好多副作用嘅。咁、啊、所以咧，我記得咧好多年前咧，我嗰陣時仲未去到即係私家執業嘅時候啦，我仲喺醫院做嘅時候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有一個喺國內住嘅。病人，咁佢咧就话俾我听咧，佢喺国内咧，因为佢有一个好长时间嘅抑郁症嘅情绪病，咁佢喺国内咧就曾经咧就试过咧入过一间医院，咁因为佢都试过好多药咧，都即系冇效啊，咁最后咧佢就话唔知佢喺嗰间医院里边咧就有机会咧就去接。受過一個 K 仔嘅治療，咁佢咧就係唔知係一個注射啲 K 仔，咁佢注射完之後咧，佢就覺得咧個情緒方面咧就有好大嘅進步，咁、但係咧當佢後期咧再有情緒病復發嘅時候咧，佢再揾翻嗰度嘅即係醫生啦，咁佢就話佢哋唔再做呢樣嘢啦咁樣，咁所以當年咧佢咧就喺嗰、那個即係。互聯網嗰度咧，佢揾到我嗰個電郵，咁啊即系 send 咗電郵嚟我啦，俾我啦，咁即系佢知我喺香港啦，咁佢就問我啊，其實即系香港有冇呢個 K 仔嘅治療噶？有冇係咪可以醫到抑鬱症噶咁樣？咁佢問我，咁我記得當年都我諗都有冇十年都有八年前啦、啊，即系都好耐之前。咁當年梗係冇啦。啊，咁但系我知道咧，其实一直知道都有一啲医学研究咧，都喺度研究紧 K 仔对情绪嘅一个影响嘅。咁所以咧，其实近年咧都有好多人提出咧，我谂系大概即系1997年开始有人提出咧，其实话啊，其实 K 仔都会系影响紧我哋脑部嘅某一啲嘅受体，一啲神经受体。咁嗰個神經受體咧，其實咧都可能會幫到情緒喎。咁一路有好多醫學研究嘅即係出現啦。咁直至2019年咧，佢正式咧就被即係核准咧，就作為一個正式嘅治療。咁治療啲咩咧？就治療一啲比較難醫、難治性嘅抑鬱症。咁、咩叫難治性呢？即係佢可能係用過好多一啲唔同嘅藥物啊，好多唔同嘅治療都醫唔好嘅抑鬱症。咁佢咧就可以就即係喺呢方面咧就幫到啦。咁亦都我哋睇嗰啲臨床啲研究咧，就睇到咧，哦，原來其實有啲人用 K 仔咧，即係用即係我而家講緊唔係真係嗰只毒品嘅 K 仔，而係佢哋 即係精神科藥物嘅 K 仔， 再去做咗一隻精神科藥物叫艾氯胺酮。咁就艾氯胺酮咧就即係2019年咧就即係 FDA 就批准咗可以用啦。咁、就係俾一啲難治性嘅抑鬱症啦。咁亦都咧我哋睇到一啲數據咧就話啊，其實原來佢對一啲有自殺嘅念頭咧嘅人咧，都可以幫到佢哋即係去處理呢個自殺。冇錯，冇錯，係啦。咁同埋佢嗰個即係佢個效果咧，好似係好快嘅。 因为传统我哋用一啲血清素药物咧，一般咧我哋用嘅时间咧系要一啲时间，即系旧式嘅血清素药物，我哋甚至乎要等，即系可能要等成三四个礼拜先见到效果。咁但系或者一啲新一代药物可能都会快啲，但系都可能要等一两个礼拜。但系 K 仔咧，似乎咧我哋即系呢个艾氯胺酮咧，似乎就会比较快啲，同埋佢唔系口服，佢系鼻吸嘅。咁變咗咧，就即係好似係一個新嘅曙光啦。即係對一啲可能用傳統即係嘅藥物嘅人冇乜用嘅即係個效果唔係太理想嗰啲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即係一個新嘅消息啦。咁其實目前嚟講，香港仲未開始用嘅。不過以我所知咧，就即係都應該嚟緊好短時間咧，應該可能香港都會有，但係目前嚟講，即係香港應該就未有人開始用緊呢個治療咯。咁、但係外國其實已經開始緊嘅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但係唔係冇副作用㗎，即係佢都會我哋睇翻佢可能都會攰啊。或者會個血壓有機會會增高啊，亦都有機會會出現一啲解離嘅一啲經驗。所以咧，其實喺外國咧用呢隻藥咧，佢哋要啲病患者咧要喺個診所嗰度，即係被吸完之後咧，要喺嗰度咧留大概兩個小時嘅，咁要觀察嘅，即係可能要度啲血壓啊，要睇下佢有冇啲臨床啲即係一啲症狀，譬如佢會唔會有啲靈魂出竅啊，或者佢會覺得周邊嗰啲人唔真實啊，咁如果佢咁樣出街咧，可能會有啲危險啊，咁所以佢哋都要有呢方面嘅觀察咯。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咯，即係其中一種，我諗嚟緊一啲新嘅一啲消息咯，係啦。咁另外咧，其實仲有一種嘅，仲有一種藥物咧，咁嗰種藥物咧就叫做布瑞洛龍，係嗰種藥物叫 Brexanolone。咁嗰只藥物咧就係一啲即係又唔係口服嘅，係一啲即係注射嘅。咁嗰只藥物亦都係啲新嘅藥物，係幫助一啲產後抑鬱症嘅，係啦。 好嗱。我哋咧去到呢度咧，已經好似好快咁講咗好似好多嘢，其實唔係好多，仲有好多資料我哋需要喺阿 Willie 口中咧係得到嘅。咁我哋等到十一點半之後翻嚟新聞之後翻嚟咧，咁我哋再同阿 Willie 再傾。咁而家呢只歌咧就係王菲嘅《暗湧》。 由这厚烟

東京都政府決定向日本中央政府申請對東京適用的防止疫情蔓延等重點措施。大阪、宮城和兵庫三個府縣，一共六個城市，在今個月5日已經正式啟動防止疫情擴大的重點措施，有效期暫定是一個月。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3,436點，跌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92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9，日元109.2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8，人民幣6.552，英鎊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9，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4.31美元，賣出1,75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 小宝与文迪。 我觉得咧，铺头有啲嘢唔好妥。 做乜嘢啊？ 寻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有得听啦。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家由大气候嘅郑瑞文为大家报道一节天气报告。 喂，咩事啊，瑞文你？ 世杰，我重操故业报天气唔得咩？ 得唔得？你问咗我哋嘅嘉宾先啦。今集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以及气象专家梁荣武，同我哋讲下电视天气节目嘅演变，啱晒你啦。 而我就请嚟一对年轻人教下大家生态摄影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美国开国元勋起草宪法的时候，考虑了联邦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小政府，而不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大政府。 他们设计的是一个混合政体，即是融合了君主制、一人统治、贵族制、少数人统治和民主制、多数人统治的政体。认为这样的政体既能保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又比较稳定。他们竭力避免建立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即是直接民主，而是致力于建立共和政体，即是代议制民主或者间接民主。如果说众议院体现了民主制的元素，这样参议院就体现了贵族制的元素。因此当初制定的是众议院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就由各州的议会选举或者任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让民众的激情掌控整个国会。开国元勋们设计的总统选举是选举人制度，大选的时候各州单独计票，某位候选人只要获得该州半数以上选民的直接投票，就可以包揽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这个就是所谓赢家通吃。全国所有选举人票汇总之后，某位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就可以入主白宫。这种大选制度兼顾了民主和共和的原则。美国是联邦制，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是分权制衡关系。 如果实行直选，人口少的州份就很难产生总统，这样选出来的总统就很难协调各州的利益关系。 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等等思潮出现，加上两次大战和罗斯福的新政等等，导致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1913年通过宪法第17修正案，将参议员从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参议院和众议院变成无差别，民主开始压倒了共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作者黄建勋，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嚟到我哋星期四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咁啊继续我哋嘅话题，治理精神障碍新发展。咁样我系邓达志，对面嘅我哋嘅老友记黄宗显医生。好啦 ，Willie， 继续我哋讲我哋话题。头先你讲得好，即系其实喺头先个半个钟头净系讲咗几种药嘅啫，已经，但 系 已经好似好丰富，睇到好多嘢，吸收紧好多。咁就跟住嗱，其实你一路讲紧药物啦，药物之外咧，其实治理精神障礙的情況，你有沒有其他即係 therapy 啊嗰啲可以做嘅咧？除了藥物之外， 有的，其實我哋即係講緊即係一個精神科嘅治療裏邊咧，都包括好多個方面嘅藥物方面啦，嚇、啊，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好多，亦都嚟緊可能都會有兩種新嘅一啲藥物啦，可能會即係我哋有機會將來有機會喺臨床上會使用啦。咁除咗依樣之外咧，我哋有一啲咧就係我哋會用啲心理介入嘅一啲心理治療嘅方法係啦。咁心理治療咧其實都有分好多個年代啦，即係最舊式嗰啲第一代嗰啲就係弗洛伊德嗰啲，就係一啲精神嘅分析學啦。咁到後期就係有啲叫認知行為治療啦，其實都有成大概60年嘅歷史啦。嚇，我哋都日常喺臨床上都用好多。咁到近年咧，我哋都有啲我哋叫第三代嘅第三代或者第三個浪潮嘅一啲心理治療啦，例如係靜觀啊、原認知治療啊等等。咁我哋都即係跟住個時代走嘅，即係雖然我哋都會用一啲舊式嘅心理治療，但我哋都會都會有時都睇下嗰個臨床嘅需要啊，用一啲新一代嘅心理治療。咁除咗心理治療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叫做精神一啲大腦嘅或者係啲神經嘅調節啦嘅一啲方法啦，例如。即係可能大家都聽過一啲叫做TMS 啦，叫經颅磁治療啦，或者經颅磁刺激啦。咁嗰啲就係用一啲用一個即係線圈啦，去製造一個磁場啦，去影響緊腦部一啲我哋即係去需要介入嘅一啲部分咁樣。咁但係即係講咁多呢啲嘢咧，咁其實即係我即係都想，因為其實一晚嘅時間好短啊，即係我哋好難去講咁多嘢。但係咧，其中一樣嘢咧，我都想講下咧，就係、咧近年咧，其實我都病患者咧都會咧就嘗試咧用一啲物質。咁、那個物質咧，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叫做 CBD。系、CBD 吓，咩叫 CBD 咧？咁佢哋咧有时咧就会叫嗰啲叫 CBD oil 啊。咁我哋中文咧就叫大麻二酚，大麻二酚。咁香港咧其实咧都我见到即系有好多人咧都话啊，其实都好容易会买得到呢啲嘢嘅吓。例如甚至乎有啲可能喺网上啦，网上嗰度去買到啊，或者係一啲實體嘅店買到，咁佢哋咧通常啲大麻二酚可以係一啲oil 嘅物質，可能係啲油啦，或者係一啲軟糖都有嘅， 啊，曾經我遇過有一個患者同我講啊，佢都唔知試買個包軟糖試過食嘅咁樣。咁亦都即係呢啲CBD oil 咧，其實即係喺外國咧，亦都係好多人用嘅。咁近年咧，我即係點解我知道咁流行？因為好多我啲患者話俾我聽嘛。咁其中有一類患者咧，就係佢哋本身咧係有一啲濫藥嘅行為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濫藥如果佢需要戒毒咧，其實都係屬於即係精神科嘅範疇嘅，即係我哋有時都會見到一啲濫藥嘅人啦，咁我哋都要幫 即係已經唔係用一般嘅方法去幫佢即係戒毒。即係需要用精神科嘅方法，係 啦，需要用 科 藥方法，或者可能用藥物啊，或者用一啲心理治療啊。咁其中近年比較即係常見一啲咧，就係吸食大麻，係啦 ，cannabis 啊，或者佢哋叫草。 點解即係好多時啲人即係都有個即係講法就話，哦，大麻其實係冇毒嘅，即係唔算毒品。咁事實上西方好多國家，荷蘭好早以前咧，即係佢已經係通過咗，即係佢。唔係當係一個非法嘅藥物啦，即係非法嘅毒品啦嚇。咁啊，所以咧，即係佢哋加拿大啊，就即係唔係好耐之前亦都通過咗啊。咁樣點解會咁嘅情況咧？又會 嗱，其實咧即係依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喺某一啲外國嘅地方啦，大麻合法化啦嚇。咁有時點解即係背後點解一樣嘢要合法化咧？咁其中一個即係。原因咧，下一個情況咧，就係當某一啲毒品或者某一啲物質喺一個地方嗰度好盛行嘅時候，咁亦都可能去到一個情況，就係佢已經好即係滲透曬成個國家或者社會嘅每一個角落嘅時候咧，有好多人係好容易用到咧。咁咧其實可能即係一啲官方已經覺得好難去控制得到，咁。好難控制得到嘅情況咧，就係佢哋有時咧就即係喺一個政策上咧，佢哋會考慮將嗰樣嘢合法化咗。咁希望咧佢哋用到呢啲咁嘅物質咧，都係嚟自合法途徑嘅。咁因為如果係嗰樣嘢仍然非法咧，有可能佢哋會去唔同嘅一啲非法嘅途徑去獲取呢啲毒品，而非法嘅毒品咧有可能會混入好多雜質， 混咗其他嘢咯。 係啊，咁可能咧都會有個危險啊。咁所以咧有時佢哋會透過規管一樣嘢咧，或者係可能係通過啲法律咧，令到嗰個傷害性咧係希望能夠減少得到。係啦，或者可以減少一啲一啲所謂嘅罪案啊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即係雖然嗱，就係呢個因為大麻合法化咧，令到有好多年青人咧，佢哋會有時好多即係用呢樣嘢嚟到做一個藉口同我哋講嘅就話，其實喺第二度都合法啦，點解呢度唔俾我食咧？呢啲即係喺好多人嘅眼中啦，佢哋好多人嘅印象就覺得大麻其實都冇乜害嘅啫。咁所以佢哋就 有啲國家合法化咯，點解我哋咁冇自由咧？係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實質上，如果我哋從科學嘅角度去睇咧。亦都我哋即係都相信科學，相信一啲科研咧，都知道原來即係大麻係一啲即係大麻裏邊咧有一啲精神活性嘅物質啦。咁嗰種物質叫 THC 啊，叫四氫大麻酚嚇 THC。咁呢個 THC 咧其實咧係會令到咧我哋係會產生好多中樞神經嘅一啲症狀嘅，甚至乎有機會會出現幻覺啊，或者亦都有可能咧會出現一個上癮嘅風險嘅。啊！依個就係一個我哋擔心嘅地方啦。咁但係好多人都覺得，因為合法，咁點解即係應該係好似唔係好有害嘅啫咁樣？咁就係依樣嘢令到好多人咧就會輕視咗佢嘅危險性。而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實一啲人長期用大麻咧，係會增加患精神分裂症嘅風險嘅。 哦，咁神奇。 系啊，但系即系有时我哋讲咧，嗰啲即系滥药嗰啲人士，佢哋 一定唔会信啦，梗系唔会 听。咁但系头先我所讲咧，就系大麻就叫 cannabis 啦，系咪？咁我话里边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即系毒，即系一个精神活性嘅物质叫 THC 吓，叫做四氢大麻酚。咁但系头先我讲嗰啲 CBD oil 咧，其实亦都系大麻嘅里边嘅另一个即系成分嚟嘅。一個大麻素嘅其中一種，我哋叫cannabidiol， 咁嗰個咧，我哋中文咧叫大麻二分，就係、是、我哋簡稱叫 CBD 啊，大麻二分。咁、大麻二分咧，其實咧就係、是、佢唔係一種精神活性物質嚟。咁有好多人咧就話啊，大麻二分其實都有好多好嘅地方、哦，譬如佢可以減少到焦慮、哦，減少到唔開心，可以治療到痛症、哦，可以治療到一啲可以舒緩到一啲 cancer 即係癌症帶嚟嘅一啲症狀、哦。嗱、好多人都咁樣講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會啊都嘗試下用下呢啲 CBD oil 啊，或者即係一啲大麻二分嘅其他嘅產品啦、去去用嘅，咁但系目前嚟讲，以我所知咧，就香港咧暂时未有一个规管，咁但喺外国有啲地方咧，其实都有啲规管嘅。嗱，虽然大家觉得大麻二分好似系即系我哋所谓嘅并非系一个毒品，因为佢里边冇 THC。咁亦都好多人可以喺出面可以买得到啊！咁但系咧，实质上咧，原来咧佢都有可能咧，即系如果我哋用，即系如果用好多大量咁摄入一啲大麻二分咧，亦都有可能会有副作用噶吓、即系譬如系个胃口会改变啊，肠胃会改变啊，个人会好攰，影响睡眠啊等等，其实都有可能会出现呢啲嘢。咁所以咧，我諗用大麻二分嘅人咧，可能佢哋亦都未必知道。咁亦都頭先我講緊呢啲新發展啦，就係話原來咧，我哋睇到咧一啲精神病方面一個呢、這個領域嘅新發展，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譬如去治療一啲用一啲叫做鴉片類嘅毒品，譬如係可樂英。咁可樂英嘅人咧，好多時咧，佢哋好難戒毒嘅。佢哋戒嘅過程裏面咧，好痛苦，因為佢哋一唔食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有好多叫做叫做癮啊，或者我哋英文我哋叫 craving。咁有一啲醫學研究就話，一啲大麻二分，即係我哋叫 CBD 咧。是可以咧減低到一啲譬如食可樂英或者鴉片類別嘅，即係 引起嘅成個痛楚嚇， 引起嘅人。 其實佢係咪 basically 即係嗰個即係除咗係精神上面咧，會唔會真係肉體上面覺得痛嘅咧？佢哋會對佢哋點床點隻噶啦，從為即係戒毒嗰啲人會。 其實係㗎，其實佢哋會身體都有唔舒服㗎，即係佢哋就會有骨痛啦。会即系会流鼻水啦吓，流鼻涕啊咁样啦，会好唔舒服嘅，成个人会好不安嘅。 系 咁，所以你见到真系即系拍戏，你都见到嗰啲点床点滴。实质上真系咁样嘅，即系佢哋喺即系去停食可乐英嗰个时间咧，系会有机会出现呢个情况。 嗯， 系啦，咁所以即系佢哋就会谂啊，可能用一种呢啲咁嘅大麻二分系有啲帮助，咁但系我哋其实会有啲担心，因为其实呢个 CBD oil 啊呢样嘢咧，其实而家目前喺社会上咧都大家都冇乜点留意啊，即系嗰个注视程度唔系太过高。咁亦都大家都即係可能都見到啊，都呢個都唔係毒品嚟啦，應該冇乜嘢啦咁樣。亦都好多即係而家好多人，特別係啲年輕人啦，好容易攞得到，譬如CBD 嘅糖啊、CBD 嘅油啊嚇、一啲係啦，一啲精油啊等等。咁但係即係從醫學上嚟睇咧，冇錯，即係有好多人講啊，大麻係有醫學用途，大麻二分都有嚇、特別即係唔係就係人喎、喺一啲譬如寵物嗰度咧，咁佢哋有一啲病啊，咁其實都好似有啲用，甚至乎咧有一啲人咧，即係醫學上咧，亦都嘗試過用 CBD 咧去治療一啲癫痫症，即系大脑一啲特别嘅一啲抽筋嘅情况，咁见到都有一啲医学嘅数据，其实系一啲医学证据。咁但系目前咧，你话系咪真系对精神个整体个状态啊，或者其他病，或者对啲心血管系有一个肯定嘅作用咧？其实都更加需要多啲数据去睇。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我谂，我哋今日讲话即系新发展，其实。冇錯，我哋用大麻二分去治療一啲我可以用嚟到做治療一啲，譬如濫藥者佢一啲癮啦。咁同時間咧，我哋都要關注一下咧，其實社會上咧，因為我自己都接觸得唔少，就係、是、一啲特別係年青一代啦，佢哋好多時佢哋啊想試下心思思，甚至乎我見過咧，即係聽佢哋講咧話，唔知佢話咖啡店咧都會將一啲 CBD 咧落喺啲咖啡嗰度嘅。 咁神奇，香港 係啊，香港係啊，香港啊。 咁然後咧，佢不過我即係我都問嗰啲年輕人有咩感覺，佢話其實都冇乜特別， 哦、 即係佢哋覺得飲完之後冇乜特別嘅感覺咁樣咯。咁亦都有一部分嘅食大麻嘅即係 cannabis 啊，即係裏邊有 THC 成分嘅年輕人咧，佢哋有啲咧就會嘗試啊，不如試下用下呢啲去取代個即係大麻啦咁樣，亦都有啲年青人係咁樣嘅，我遇過嘅。咁但係即係我都會好即係好小心咁樣去話俾佢聽，就係、是、其實即係你用得多呢啲咧，都有可能會有問題 會影響到會有另外一啲精神病嘅發生，係 啊，或者其他嘅身體問題，甚至乎咧就其實真係唔係個地方咧都係依樣嘢，即係有啲地方真係有啲管制。不過香港暫時咧，可能即係我哋嘅城市太過繁忙啦，即係都都未管到呢一範， 好啲嘢要管，好啲嘢要管都未管到呢一範， 係啊， 係啊，即係反而俾佢有啲有個空間流出嚟咁咯， 嗯， 嚇，咁但係其實咧講開咧，即係其實我哋都好耐都冇講過喺呢方面嘅治療啊啲嘢，即係我相信咧喺即係將即係未來日子咧，我哋都要。即係探討多啲，即係精神障礙方面嘅治療啊，各方面嘅嘢。點解咧？即係好似其實 Willie 頭先係匆匆咁嚟到節目十點半之前先嚟到，因為由醫務所直接嚟啦。咁樣你話尋晚做到兩點鐘啦，即係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反映到咧，即係喺香港今日咧精神啊各方面即係嘅問題其實好大，好多人都有呢個問題嘅，所以即係醫生都繁忙得好緊要。 冇錯啊，即係我琴日咧係翻到公司咧，即係翻到診所咧，跟住我聽我同事講咧，佢約咗個新症，約咗個新症係凌晨十二點嘅。 哦， 咁我就觉得哇，原来系即系原来有人系咁有需要，系要即刻睇，系啦，即系佢哋真系好紧急啊！咁系啦， 希望你即系嚟紧嘅未来即系嘅时间咧，同我哋一齐继续喺呢度分享呢方面嘅话题啦。好，今日我哋讲听晚嘅广东广西嘅题目先。今日星期五晚，听晚咧就讲电动车，咁由梁敬国、周志恩同埋。江日雄去同大家分享嘅，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那些年张惠基阿基哥咧就会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好歌，好有基哥有好歌，跟住咧就十二点钟新闻之前咧，咁我哋最后呢只歌咧就系、是、忆年嘅，忆年其中嗰只我最中意嘅歌系破晓。 我已走。